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56点，跌187点，成交金额1,3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7点，升11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3蚊，跌16蚊；美团294蚊，跌6蚊；小米集团25.2，升2；阿里巴巴245.2，跌4.8；建设银行5.95，跌8仙；吉利汽车22.65，升1毫；盈富基金26.52，跌0.6；友邦保险88.2，跌1.65；融创服务14.14；中移动47.1，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244，瑞士法郎8.494，澳元5.633，加元5.911，新西兰元5.338，欧元9.172，每百元对港元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21。日经平均指数报15,634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51美元，卖出1,85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多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因为有路面下陷嘅缘故，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要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青屿干线一路站去迪士尼。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系、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嗱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咧，咁啊啊，听日咧个早晚啦，都可能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啦，同埋薄雾。咁不过咧都。相对地叫做真系都比较温暖啊，因为听日咧嘅最低气温咧大概都系24度，而日间咧个最高气温咧可以系去到大约30度嘅。咁啊，请留意住依排咧都转天气啊，都有几多人咧唔舒服啊。咁虽然即系可能日间啦就比较暖一啲啦，不过大家都真系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记住要加衫啦吓，因为近排咧就系上呼吸道感染嘅个案咧。嘅數字啊都比較多嘅，尤其是喺學校入邊咧都有比較多嘅一啲嘅爆發啦。咁或者相關嘅關於呢個健康嘅問題，我哋或者稍晏嘅時間又同大家跟進一下。咁第一個小時想同大家講啲乜嘢呢？嗱，下個星期三啦，就會係行政長官咧發表施政報告嘅。咁大家都記得咧，其實較早之前咧，行政長官就同一眾嘅官員啦，曾經咧去過內地同唔同嘅部委。喺见面啦，咁亦都话系去倾一啲咧，即系同香港相关嘅政策嘅。咁其中一样咧。似乎就係講緊咧香港嘅青少年如何翻去內地發展啦。嗱，咁啊，其實今日咧亦都有一個嘅報章咧引述一啲嘅消息嘅，就話咧下個星期發表嘅施政報告咧，其中會有一項措施就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啦。咁啊，就話咧呢個計劃咧初步構思係為期大概一年啦，係希望咧開設幾千個嘅職位，幫助香港嘅青年去到大湾区嘅城市工作，职位嘅种类咧就包括咗科技啊、金融业啊等等。咁同埋咧就系佢系用一个配对形式啦，由青年组织咧协助做配对嘅工作啦。咁而政府咧就会按唔同级数嘅工作咧提供唔同比例嘅资助。咁亦都系咧会系即系直情系即系俾一啲嘅津贴额咧，俾一啲嘅企业啦。如果佢哋系即係喺大灣區有一啲嘅職位聘用香港青年嘅時候，香港政府就可以有一啲津貼額俾佢哋嘅。咁當然啦，同時間咧，雇主亦都要設一個最低嘅承擔額嘅。嗱，呢啲都係消息啦，詳情咧都有待係下個星期嘅施政報告入邊咧公布啦。咁不過咧，其實無獨有偶，尋日喺立法會入邊亦都有議員問到咧香港嘅青少年翻去內地就業嘅問題。咁嗰條問題咧就係由民建聯嘅李慧瓊所提出嘅。嗱，咁啊，政府官員啊就係勞福局局長咧。罗志光去回应的时候亦都说政府将会致力协助青年在大湾区就业，主要是希望透过探访、体验、实习和就业四个阶段为青年在大湾区发展的。 咁究竟香港嘅青年未来嘅主要发展空间会唔会係真係返咗去大湾区呢？咁唔知大家呢有冇一个即係计划，或者即係听完一啲嘅介绍之后呢都觉得咦是不是大湾区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前景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下的。当然也都要关注，就是究竟如果香港青年真的回到去大湾区发展会有什么辅助措施呢？电话号码1872311，不妨打来交换一下你的看法吧。 今天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9号朝早10点。高等法院裁定警方不展示编号的做法违反人权法，又说现行的两层投诉机制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未能有效履行职责。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认为判词未反映实际情况。 在法律里面也说，如果我们不同意，即或者达不到一个共识的话，我们可以向行政长官表达我们的意见，最后当然行政长官本身作过最后的决定。所以个判词里面就没有完全是讲到现时的那个实况。 10:30，中大医学院研发出微生态免疫力配方，发现有效令新型肺炎患者症状消失以及产生中和抗体。中大医学院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秀娟 刚才讲回，这些都和免疫能力息息相关的发炎指数，其实全部都是跌回，而且它跌的程度是快过那些没有吃这个配方的病人。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就是配方不是一个药物，25个人当中是没有副作用。 中大举行网上毕业礼，大约100名中大毕业生发起校内游行。中大校方表示，清晨校园多处被人涂鸦，已报警处理，并就校内出现游行集会通报警方。下午4:30，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本地个案，其中2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其实大家近年都听到噶啦，就话随住香港同内地咧嘅经济嘅融合啦，呢一个趋势咧，香港嘅年青人应该将佢嘅眼光扩阔一啲，特别就系放多一啲咧喺大湾区发展，希望能够找紧机遇嘅。咁啊，除咗头先啦，喺节目一开始咧，我引述到就系有传媒报道啦，就话下个星期发表嘅施政报告咧，可能會有一些政策就是協助青年人回去大灣區發展。其實無獨有偶，香港不少的一些政治組織或者其他組織亦都有就著香港的青年人回大灣區發展提出一些倡議和提出一些建議，看看怎樣幫到他們。大家怎麼看呢？打來1872311，電話旁邊也都請來經民聯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宏正。梁宏正你好。 你好啊， 是你好。我看到呢，你们经民联都有十项的建议，就说帮助青少年去大湾区学习和就业和生活。不如可不可以简单地跟我们讲讲个重点先，好吗？ 其实我想最重要呢，我们希望呢政府呢能够可以做多些便利的政策啦，给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在大湾区呢能够可以方便就业学习和生活啦。咁我哋係有幾個比較重點嘅建議啦。咁其中第一個呢，就係我哋係希望能夠推出一個空檔年，即係個 gap year 呢，喺俾啲年青人呢能夠可以喺大灣區呢係一年嘅時間可以去做一啲深度或者有特色嘅實習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呢能夠政府能夠可以俾到一啲誘因啦，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嘅一些企業咧，能夠可以創造一些職位，尤其是係聘請一些畢業期，畢咗業之後三年裏面嘅一些香港大專或者係高中畢業生啦。咁我哋亦都覺得好重要咧，就係能夠可以發展到香港專業服務所長啊，亦都可以服務到大灣區啦。咁推展兩地嘅專業資格。 弧形啦，咁令到香港年輕人發覺，我即係讀一個專業或者我考一個專業咧，其實喺唔係淨係香港可以認證到，整個大灣區嘅唔同嘅地方咧都能夠認證，咁亦都可以開展一啲專業服務嘅業務啦，咁樣。 係。你剛才其實一開始都有提到呢，即是香港年輕人要回去內地的發展呢都還有不少的障礙的。其實你們即研究了這麼多呢，你們看到其實最大最大的障礙是哪一點呢？ 其實我想整體來說呢，是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對大灣區一些譬如說就業的工種等等的一些資訊呢可能是不足夠啦，或者我哋亦都希望咧，有能夠提供多啲誘因，等年青人去發掘喺大灣區嘅工作或者生活究竟係點樣，去從而咧去令到佢將來喺生涯規劃嘅方面咧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但實際上咧，香港政府都有一啲嘢係即係做緊嘅，譬如有一啲香港嘅即係青少年可以翻去內地實習嘅計劃啊，嚇，呢個叫做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就係資助一啲非政府機構咧。舉辦一些青年在內地的實習活動這樣，當中呢也都是在個框架裏面呢也都有一個叫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其實也都說已經有950個青年呢在大灣區做實習的了，那香港特區政府都做緊嘢呀，點解你哋仲覺得係唔夠呢？即係950個都聽起嚟唔少喎。 香港特區政府的而且確係一路都做緊嘢嘅。咁頭先你講嘅實習計劃啦，同埋亦都有啲內地嘅交流計劃都做緊。咁我諗最重要呢，我哋希望深化啦，同埋簡單嚟講係 upgrade 啦。首先我自己睇，即係我頭先講嗰個空檔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其中一個睇法呢，就是在現在一個我們經濟比較不明朗的情況底下呢，可能有一些年輕人呢是寧願為我 take 一個 gap year， 咁我 take 一個 gap year 呢就我未必一定話繼續升學啊，或者我想在這個時間去體驗一下究竟我將來的生涯規劃會是怎樣，咁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呢，可以推廣一些即長少少的，但現在大部分嘅一啲NGO 做緊，即係通過頭先你講個計劃咧，都係做緊一個月甚至最多兩個月嘅一啲實習計劃。我哋希望係一個比較長少少，一個即係所謂 gap year， 即係一年嘅一個一個實習嘅計劃啦。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可以做多少少有特色同埋有深度的一些實習崗位，因為之前講緊的可能而家做緊嘅好多時候都可能係一至兩個月啦，咁本身佢可能深度可能未足夠嘅，咁如果通過可以有一啲因為年期時間長啲，咁亦都可以更加深度嘅話咧，亦都希望我多啲職位嘅話咧，咁希望可以俾到香港嘅年輕人多啲選擇。 另外一個你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加強嗰個專業資格嘅互認啦。實際上咧，自從當年我哋有呢個 CIPA 之後咧，香港同內地嘅資格互認呢樣嘢係不嬲都喺度一路推展緊嘅咯。咁亦都即係有一啲嘅補充協議啊等等喺度做緊。咁緣何你哋覺得而家特別需要係聚焦去大灣區去處理咁咧？即係其實一個總體嘅 CIPA 下低嘅，譬如無論係專業服務啊等等嘅框架，其實都不足以推動香港的青年人回去內地發展呢？ 其實有兩樣東西的，第一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大灣區， 是 我們大灣區的即是這個大灣區的想法呢，是每個地方有一個協同的發展，那我們自己看回香港的，即是如果我們 take stock 香港有些什麼的叫做長處呢，其中一個我相信就無論是一個專業服務啦，那如果你看幾個月前呢，其實都有一個即係中央都有一個決議出嚟咧，就係容許港澳嘅即係法律從業者咧，能夠喺大灣區九個城市裏面咧，能夠可以有一個執業嘅安排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契機嚟嘅，即係我諗喺法律嘅角度啊，咁工程亦都開始緊。會計亦都開始緊，但係我頭先講咧有兩方面，第一我點樣能夠可以大灣區整個大灣區裏面可以認證到我哋香港嘅唔同嘅專業範疇咧？ 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加強宣傳。咁年青人咧，亦都有多一個選擇咯。咁即係話，我如果覺得為我將來升學或者我想考一個專業嘅資格，我發覺我唔係淨係香港用到嘅，我係成個大灣區可以用到嘅，亦都可以，亦都簡單嚟講，如果我哋睇嘅未來咧，大灣區一路發展落去咧，會有好多唔同嘅企業係需要一啲專業服務。咁我相信我哋香港嘅一啲專業資格嘅人士或者企業咧，係會有個優勢咯。 留意到咧，你哋嘅建議咧，除咗係即係加強認識啦，係提供方便之外啦，另外咧仲係要提供誘因嘅，亦都係你頭先所提過嘅，就係如果一啲香港嘅企業佢哋喺大灣區嗰度咧開設公司啊、廠房啊等等咧，而佢又係聘請即係香港嘅大專或者高中畢業生翻去做嘢咧，就可以提供一個薪金津貼嘅。但係實際上即係可能大家會問，當我哋要吸引人才嘅时候咧，好多时就讲紧，譬如我哋点样吸引啲人才，即系喺香港啊继续贡献啦。咁但系而家就系讲紧咧，似乎系将啲人才咧系翻去大湾区嗰度发展。咁可能有啲人会问，咁香港本土咧，咁又点样咧？即系会唔会变咗系人才就去咗大湾区，咁而香港嘅本土就会比较系疲乏咧？呢一方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即是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那我们也都要想想，我们香港要找到一些机会给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发展，那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好的机遇。那第二呢，我们也都希望提供到一些诱因给年轻人去吸收或者去累积经验。那有些可能甚至是在香港公司，即是我们提出啦，即是香港公司或者在内地设厂啊，或者有分公司的地方呢，能够可以提供一些诱因给他请多些我们叫做香港的年轻人啦。那其实你说是不是说我们要留回在本土去服务呢？那有很多我们刚才讲的企业呢，都可能是在大湾的企业呢，都可能本身是香港资金的。那这个亦都是一个，即我那个想法应该可以再阔少少，这个第一。咁另外我觉得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累积经验，好多年轻人呢能够有机会是譬如说离开香港，在大湾区甚至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他能够可以累积一些工作经验呢，到时回到来香港呢，我相信的贡献呢亦都会更加大。 但是真的大家会问，咁香港的本土其实我哋都需要有人才先可以发展到的，会不会是我哋淨係聚焦咗去大湾区，咁但係就忽略咗我哋香港本地嘅啲需要或者香港本地嘅发展呢？ 我唔同意去讲话係忽略咗嘅，即係我諗第一，我哋今日去讲呢，提出嘅一啲方案呢，当然係讲緊係大湾区啦，但係本身我諗经民联作为一个政党呢，我哋亦都係去睇除咗即係香港嘅經濟發展之外，亦都睇香港民生或者青年嘅發展。咁當然我哋香港嘅本土或者香港嘅社會亦都有唔同嘅問題。咁我哋唔同嘅範疇或者經民聯唔同嘅朋友咧，都會提出唔同嘅意見，去希望幫助到政府去疏解啲困難。 另外最後我想即係問埋啦，就係留意到你哋其中一個嘅倡議咧，就係爭取中央支持喺大灣區興建香港青年城，俾香港青年用優惠價格購買自用，即係會唔會俾人個感覺好似中央係要好優惠香港嘅青年咁樣啊？咁點解佢哋又唔優惠？即係譬如其他省市去大灣區發展嘅青年，會唔會俾人個感覺好似點解獨獨係香港就要提供一啲嘅優惠俾你喺住房方面咧？ 咁當然啦，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我哋作為香港嘅一個政團咧，咁我哋梗係為希望去幫香港嘅年青人咧，能夠爭取多一啲嘅優惠或者福利啦。咁我覺得年青人去揾一個叫安居樂業嘅地方，甚至能夠可以提供一啲作為誘因去幫香港嘅年青人咧喺大灣區去發展咧，咁呢個係亦都係其中一個誘因嚟嘅。 好啊，唔该晒你，梁运正，倾到呢一度，麻烦晒。梁运正系经民联青年事务委员会嘅主席，18723111，周先生，你又点睇呢？周生， 你好， 系周生你好，听到有咩睇法咧吓？ 系我咧就睇咧，大湾区咧就类似，譬如喺美国嘅三藩市咁样，我识得有亲戚咧就佢哋都喺 Sacramento 嗰边，即系距离三藩市大概有个零钟头嘅车程嘅。 嗯， 咁但系佢哋喺个生活咧、居住同埋翻工咧，系好自由自在咁样揸车周围去嘅。 嗯， 咁但系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方便到啲年轻人，如果佢哋喺上边就业嘅话咧，都可以揸车往来好自由咁样咧上落咧，咁佢哋个安全感会大好多咯，就唔使话左转右转啊咁样咯。 嗯， 系。另外一方面就住屋嘅问题啦，如果佢哋真系需要喺上面做嘢嘅话，住屋有冇咩保障咧咁样？是需要考虑的。 住屋的保障即是帮他们在上面容易找到地方住。 因为呢因为你现在在上面买楼呢一下都百零万啦。咁你如果是要运百零万上去呢，其实是都几困难的而家。 明白啊，怎样帮助他们在内地解决住房问题呢？多谢晒你周先生啊，特别就是想打破那个地理的障碍啊，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二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八宗输入个案同四宗本地个案，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二十宗初步确诊，大部分是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如果呢一啲患者确诊，有机会是疫情反弹。其中兩宗確診個案同早前個案有關，包括住在東涌的五個月大嬰兒，同埋住在沙田愉田苑的患者。至於新增兩宗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包括一名退休人士住在大角咀浪晴灣，以及一名商人住在東半山司徒拔道在中環工作。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高等法院裁定警方执勤时不展示警员编号不符人权法，有关判决好清楚，执勤的警员应该清楚展示编号，警方应该即时跟进。杨建兴说，过去前线采访记者面对警员在言语或其他暴力问题，希望警员展示编号可以带来制约，令警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够因为其他人未必识别到自己而不当对待记者。他认为展示编号有助记者和公众监察警方。杨建兴又说，愿意和警方管理层和监警会商讨有关问题。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聪涉嫌杀妻的案件续审，张其聪的仔张思博作供的时候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爸爸仍然是爱着妈妈。张思博说，妈妈在2016年擅自更换翅膀，她曾经向妈妈反映不满，两年后妈妈再次更换翅膀并附有污迹，令她感到相当愤怒，于是故意将朱古力浆涂在翅膀上。她说，案发前一晚在房间内听到姐姐和妈妈因为翅膀污迹发生激烈争执，但不知道有没有肢体碰撞。控方表示，张思博日前提到往往由妈妈挑起纷争，换言之有时是由张其中发起。张思博回应说，可能是用字不当，但以他个人观察都是由妈妈掀起风波。泰国总理巴育表明，示威者若果触犯法律，将会引用一切法例来控告示威者。全面修宪民间草案在国会被否决之后，示威者昨晚和警方在警察总部外爆发严重冲突，又在警察总部外墙喷上油漆，总部外牌匾被严重涂污，示威者其后散去。巴育今日表示，局势并没有改善，暴力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若果不妥善处理，将损害国家同军主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坏车喺九龙区亚皆路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加道里道。咁就系亚皆路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坏车，龙尾喺加道里道。咁另外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嘅快線有意外，一帶開始擠塞，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車龍就排到溫斯勞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今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太子道西因为路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清屿干线一路站去迪士尼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咁啊，其实咧睇到即系中央咧喺大湾区入边都应该会有唔少嘅一啲嘅政策，同埋亦都希望咧着力发展大湾区啦吓。咁但系究竟香港嘅年青人翻去大湾区发展嘅兴趣会有几大咧？个意愿会系点样咧？同埋另一方面就系唔系话真系提供多一啲嘅政策嘅优惠吸引？就可以吸引到香港的年青人回去大湾区发展，还有另外就是香港年青人的未来的发展机遇是不是真的在大湾区呢？咁其实留返喺香港啊呢、這个地方啊个发展机遇又系点样呢？大家点样比较呢？ 1872311 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啊，杨女士喺度。杨女士你好。 是主持你好啊。 你好，是有咩睇法 呢？中共五中全会已经確立了关于中国经济那个同埋社会那个发展㗎啦，是咪？十四五亦都强调了科技创新同埋经济内循环，是咪？但港人到大湾区发展有咩机遇呢？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呢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嗰個宣傳，亦都希望大灣區咧嗰個生活配套咧能夠配合到年輕人，因為你如果土生土長嗰啲香港細路仔咧，佢係冇乜興趣上去嘅，但係咧有興趣嗰啲咧，多數都係之前佢哋喺國內生活過，然後譬如中學、小學嗰啲讀過之後，再翻落嚟香港讀嘅咧，嗰啲細路仔咧嘅興趣係好大嘅，因為我認識到有啲細路仔都係佢哋咧會 希望上翻去做嘅，因為佢哋嘅人物關係咧、已經即係基本有嘅，譬如嗰啲同學啊咁樣喺埋一度嘅，咁能夠即係喺國內嗰個機會或者機遇大咧。咁對於香港呢啲年輕一代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誘因噶嘛。 嗯， 希望能夠即係政府配合到同大灣區兩邊一齊，咁能夠俾年輕人有一條出路。香港細路仔咧，中意上去就上去，中意留翻香港就香港。咁你自己衡量咯，係咪先？你邊一度對於你自己個發展機會大嘅？你就會上去噶啦，人都係咁樣噶嘛，鳥為食亡，人就為乜乜噶嘛，係咪？你能夠即係譬如依家政府話補助嗰、那個人工報到成20,000元，咁應該係吸引到噶。 嗯，好啊，多谢晒你先啦，杨女士嘅意见同埋睇法。其实头先最后即系杨女士都提出一样嘢咧，就系、是、薪酬啊，喺内地工作嘅薪酬啊，会唔会系香港嘅青年人考虑翻唔翻去大湾区发展嘅其中一个嘅重要嘅考虑因素咧？咁同埋其实如果对于大湾区嘅即系雇主嚟讲，老实讲啊，即系内地嘅人才都相当之唔少啊，因为佢个人口比起香港就當然多好多啦。咁究竟香港嘅青少年對於內地嘅僱主又有冇吸引力咧？佢哋會唔會覺得真係值得咧提供一啲嘅即係政策啊，或者係薪金啊，吸引香港嘅年青人翻去內地發展，可以為佢哋嘅企業又帶嚟啲乜嘢嘢咧？咁啊嗱，關於呢個議題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1啦。咁啊，電話旁邊啊，我哋都請嚟一個致富啊 MWYO 青年辦公室嘅研究員陳朗軒啊，陳朗軒你好。 是你好啊。 是。嗱睇到呢较早之前你哋就一份嘅研究啦，就係讲香港嘅青年呢喺大湾区就业嘅可能性同埋政策建议嘅。不过我首先呢会留意到一个数字就係、是、话你哋做咗一啲嘅调查啦，就话香港嘅青年去大湾区嘅工作兴趣唔係好大，只有13.4%嘅受访者表示有兴趣喎。其实个比率都几低喎。 其實咧，我哋即係我俾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實我哋當時係委託中大亞太所啦，喺舊年嘅8月底到10月底做一個調查啦。咁就主要係了解翻即係香港年輕人對於即係喺大灣區做嘢嗰啲睇法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睇得出即係雖則嗰個 percentage 咧係相對上即係13.4%啊咁樣啦，但係其實代表住嘅咧，亦都係即係20多萬嘅香港青年，其實個比率都即係有咁上下嘅。同埋我哋即係都可以睇翻，其實啊，即係有興趣同冇興趣，佢背後嘅原因係咩咧？佢背後有啲咩考慮咧？即係其實我睇到有興趣嘅人咧，就主要對內地嗰、那個即係工作前景啦，同埋經濟嗰個前景咧，係相對上即係有興趣噶啦。但係咁其實好似你啱啱所講啦，其實有前景嘅同時咧，那個薪金都係一個比較實際啲嘅考慮嚟嘅。咁我哋比較翻即係香港嘅職位同埋大灣區嘅職位啦，我哋發現其實大部分即係大灣區嘅職位咧，嗰、那個人工都比香港低40%即係或以上嘅，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幾重要嘅考慮，可能咧就會令即係香港年輕人卻步嘅。 不过你讲到工资问题呢，嗱我又真係想问啦，如果你喺大湾区嗰度做工呢，咁自自然然个生活嘅基地都应该主要喺大湾区㗎啦，就唔喺香港㗎啦。咁我哋要去考虑或者青年人去到考虑个薪酬嘅时候，係咪都应该用内地嘅生活指数作为一个基数呢？因为如果你用内地嗰筆钱即係摆返嚟香港嘅生活基数，但你实际你喺内地生活㗎喎，其实咪应该要咁諗呢？ 我谂呢个系一样嘢啦，但系其次咧，譬如有再另一个考虑就系，譬如即系香港青年佢如果喺翻香港做嘢嘅话咧，如果佢系同父母同住嘅话，其实佢即系租金嗰度都悭翻唔少，而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即系支出可能相对上最大都系嗰个房屋支出嗰方面，所以即系两样嘢比较咧，亦都可以即系睇得出 即係可能有少少分別啊，同埋即係有咁嘅情況咯。 係、嗯、但係具體而言，即係譬如由於受到疫症啊等等嘅影響啦，因為你哋依個調查咧就係舊年做嘅，咁其實因為今年咧大家都預計未來香港嗰個就業前景，甚至係世界嗰個就業前景咧，可能都係麻麻地，即係個經濟上都唔係好好。咁香港嘅即係就業前景都未必會太好嘅時候，咁你哋即係睇會唔會又會有機會香港人願意翻去大灣區發展嘅比率又有機會會提升翻咧？ 其實我覺得興趣一樣嘢，但係如果要考慮就業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當然嗰個薪金亦都係一個考慮啦。再者，其實即係究竟即係有興趣之餘，究竟僱主究竟 value 同埋睇唔睇到，即係香港青年佢嘅優勢邊度咧？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睇到嘅一個問題，而即係可能個疫情前後個分別都唔係太大嘅。譬如我哋即係可能一般認為咧，亦都我哋嘅調查發現到咧，其實香港人即係香港年輕人嘅優勢咧，大家都認為偏重於嗰個國際視野同埋個英文能力嗰度啦。但係實際上其實我哋即係 focus group 咧，亦都問過當地嘅僱主，其實覺得是未必需要的，即是譬如即是一间国际的 firm， 咁如果你有英文能力同埋国际视野，咁就係一个优势啦。但係譬如一啲国内公司佢係内销为主嘅话呢，其实佢就唔係太需要呢两方面嘅能力。再其次呢，其实即係有内地雇主啦，即係相对上少请香港人之余呢，其实佢亦都有聘请一啲内地嘅海外留学生啦。呢啲俗称海归派嘅即係回流学生呢，其实佢哋当中都有唔少嘅英文能力呢，同埋国际视野都同唔少嘅即係香港年轻人相约，甚至係更好添嘅。所以即係employment 呢樣嘢咧，即係始終都係雙向嘅，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年輕人有興趣去嘅同時，都要睇下當地嘅僱主係即係對香港青年嘅感覺係點樣，同埋即係肯唔肯請，睇唔睇到佢哋嘅優勢。 係同埋海歸人士佢哋更加熟悉內地嘅文化啦，即係喺成個適應起上嚟應該會係更加好啦。咁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其實內地嘅僱主亦都真係未必一定對香港嘅青年人咁感興趣嘅啫嗱。尤其是而家我哋聽到咧有啲消息就話，即係可能政府都有計劃咧透過一啲嘅譬如係薪金嘅津貼啊，等等咧，鼓勵內地嘅僱主咧，或者係香港喺內地嘅企業咧，去聘請香港嘅青年。你覺得用咁樣嘅薪金補貼，係唔係可以為香港嘅年輕人喺內地即係創造更加多嘅空間咧，就業空間咧？ 我諗即係薪金補貼其實最直接咁回應嗰樣嘢就係、是、即係當然係兩地嗰個薪金嘅差別啦。但係其實除咗即係個薪金差別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嘅障礙，即係讓香港嘅年輕人上大灣區就業係會即係會有少少困難嘅。譬如就係、是、其實頭先都輕輕講過，就係嗰個工作文化上嘅有啲分別啦。譬如內地人同香港人對於工作啦同埋事業嘅睇法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當地嘅僱主咧，我亦都問過，佢就話其實內地有唔少企業，即係有996嘅文化，即係朝九晚九一個禮拜，即係工作六日嘅呢個文化咧。其實工作上係好，即係好薄嘅。但係其實可能相對上香港嘅年輕人咧，可能包括我自己啦，亦都係比較偏重 work life balance 嘅，就唔太願意去即係996嘅咁樣啦。咁其次就係可能即係語言方面啦，即係內地嘅大企業咧，員工其實溝通口頭上溝通一定是普通話啦，而且即係佢文件啊、電郵啊，即係呢一啲嘅即係書信上嘅，其實全部都用即係中文書寫嘅話咧，可能就香港年輕人上去就會有少少唔習慣。咁再有一個 point 咧，其實即係可能長遠少少嘅，即係對內地長遠生活同埋工作嘅睇法啦。譬如即係有好多即係有啲僱主就話派駐內地嘅香港員工咧，即係有好多都係可能長遠因為家庭嘅需要咧，會 prefer 留喺香港咧。其實男女都係咁，因為組織家庭嘅問題。但係內地人咧就相對上比較願意啲，即係離鄉別井啊，即係好似即係外省咁樣去工作。而香港人對呢樣嘢係即係唔係太習慣嘅。所以其實喺種種嘅工作文化、職場嘅文化嘅分別上咧，其實呢啲即係如果真係要鼓勵啲有興趣嘅 香港青年上去大灣區做嘢，呢個都係要跨越嘅障礙嚟嘅。 嗯，我想問咧，政府亦都話會致力協助青年喺大灣區就業啦。咁佢哋主要就話透過四個階段，就係探訪啦、體驗啦、實習啦同埋就業咧四個階段去幫香港嘅青年人喺大灣區發展嘅。咁特別亦都係有一個咧，就係啲非政府機構咧喺內地嘅大灣區嗰度有一啲嘅即係實習體驗計劃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之前我哋都同啲政黨傾咧，我哋又覺得喂，依啲實習計劃咧雖然有話900多个名额咁，但系实际上，只系上去一个月嘅啫，即系对于香港嘅青年人，知道大湾区嗰个机遇咧，都唔系好足够。嗱，咁喺你哋嘅研究，又或者你哋一路去跟呢个课题嘅时候，你又觉得头先所讲嘅政府嘅即系策略吓，先俾佢认识，然之后咧就即系吸引做埋实习，吸引佢哋翻去咁样，咁同埋推出一啲嘅即系非政府组织帮佢哋喺内地体验嘅计划，系咪真系可以帮到香港嘅年轻人翻去大湾区？ 其实以我哋嘅研究嚟讲咧，我哋就睇得出，即系有啲咩类型嘅香港年青人比较有兴趣，即系翻去即系做嘢嘅咧。即系我哋发现有内地工作经验啦、读书啊，或者其实即系就业相关经验咧，即系公干啊咁样。其实有啲相关经验咧，就会即系对内地嘅即系生活环境啊，对当地嘅工作文化认识多啲啦。系咁嘅话咧，就会即系有兴趣多啲之余咧，如果佢真系往后上去做嘢嘅话咧，即系适应起上嚟都系相对上容易啲咯。所以我哋明白嗰个思路咧，其实都同埋嗰个逻辑咧，都系同我哋嘅研究都系差唔多嘅。 实习一个月同即系实习一年咧，有冇好大分别咧？会唔会？ 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分别，因为可能实习一个月嘅话咧，就相对上可能你对当地嘅即系生活嘅话，即系一个月可能似系去旅行多过系即系适应当地嘅生活咯。但系咁可能就即系如果系大学生上去实习嘅话，咁就其实相对上系难好长时间咁实习，可能多数都系以暑期为主啊咁样，所以就系要平衡咯咁样系咯。 嗱，头先咧你都即系讨论咗好多啦，譬如内地嘅雇主佢哋点睇香港嘅青年人啦吓，咁亦都系讲到香港嘅青年人系咪可以即系适应到咧，即系内地嘅一啲嘅文化等等咁样啦。咁但系似乎而家有个消息睇嚟咧，就系、一啲嘅政党或者系政府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意愿鼓励香港嘅青年人翻去大湾区嗰度去就业啊，同埋发展嘅。咁我想问啦，即系点样同人讲嗱，即系甚至系提供经济诱因等佢哋翻去大湾区发展。咁香港本土又点样咧？咁好似系咪俾人个感觉好似叫咗啲优秀嘅年青人就翻去内地大湾区发展？咁香港本土咧，咁又点咧？ 我覺得其中一個考慮呢，其實第一就係、是、就唔一定係即係長遠去上大灣區發展啦，呢四可能即係 in general 可能喺當地即係大灣區累積啲經驗，其實落返嚟香港其實個 skills 呢，即係可能香港嘅僱主亦都會認同呢樣嘢啦，係啦。其次呢就係、是即係都係嗰、那個即係有多啲經驗就即係認識多啲嘅話咧，其實嗰、那個視野都廣闊啲嘅話，其實都係即係有多個經驗都係好嘅。 即係總體嚟講，其實如果睇翻即係你哋一路嘅研究咧，香港嘅年青人如果能夠多啲翻去大灣區嗰度發展，長遠嚟講都係應該有利，同埋都真係應該將個目光放喺大灣區嘅，係咪啊？ 同埋唔係，我諗個重點咧就係話，因為其實個訪問一開始都話，其實本身有興趣嘅人都即係即係唔算係佔大多數啦。所以其實如果要鼓勵同埋要即係要幫助嘅話咧，咁我主要都係幫助啲本身有興趣嘅人，去到去即係移除佢即係翻內地工作嘅障礙，就令到佢哋即係 achieve 到佢哋想即係。achieve 到嘅一啲goal 所系咯，我都系倾向呢样嘢咯。 明白，不过你头先讲嗰个都有成廿几万咧，似乎人数都唔算少啊吓。 系啦系啦， 多谢晒你啊，陈朗轩，唔该晒，麻烦晒吓。陈朗轩咧系 MWYO 青年办公室研究员，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蕭叔咧講嘢咧，其實平時咧都好多廢話，但係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講英文裡面咧有啲真係超級極度廢嘅廢話，我哋英文可以點講？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有一句説話咧，成日聽到啲人講就係、是、It is what it is. Okay, it is what it is. 咁佢咪就係咁樣咯。咁我哋中文大概意思就係、是、It is what it is. Okay, 咁大家聽落去咧，其實都幾廢，但係雖然咁廢咧，係都有唔少英文人咧係成日都講呢個句子，咁大家都可以記住。大概意思就係、是、咧。就是咁咯 ，OK， 咁嘅意思。It is what it is。仲有啲咩超級廢嘅廢話咧？俾多個例子佢大家。You are who you are，OK，、okay? 你咪就係你咯。或者你可以話 I am who I am，OK，、okay? 咁就係咧，我咪就係我咯。咁樣咁咧，亦都係一句廢廢地嘅説話。俾多一句大家，我有時會聽到話 ，I can only do what I can do，OK，、okay? 又好似冇講過嘢咁。I can only do what I can do。我意思就是我只能够做到我能力范围可以做的嘢咋咁样。OK， 咁当然是废话嚟噶啦，呢句我觉得系啦。咁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有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你好，李生。 咁我头先都啱听到各位阿陈先生佢讲出今日香港年青人嘅心态。 嗯。 正正就系点解佢哋唔愿意翻大陆，就系、是、国内而家嗰啲人嘅工作态度。其實有啲似我哋都比較年長啦，有啲似我哋70、80、90年代香港嗰種叫做經濟迅速發展咧，就係、是、我哋會好全力去投入工作，因為就係有個發展機會啊嘛，去改善生活啊嘛。而家香港嘅年青人係做緊啲咩？好逸惡勞、享樂主義、坐井觀天、自以為是。咁但係所以我覺得政府唔需要話要做好多動作去鼓勵啲年青人去大灣區就業嘅。其实如果他们对他的生活有前瞻，他对他的发展有这个欲望呢，其实他们会看到中国的发展呢先是他们的未来，也都有很多机会的。其实当其时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第一批我们回国来做事的人，今日大把的成功例子啦，是不是？其实现在正正跟我即是国内现在的迅速发展有点像我们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 attitude 的。我自己亦都接触好多国内嘅年轻人，佢哋对即係嗰个向上爬嘅欲望，香港年轻人冇晒啦。 喂，不过李先生啊，其实 諗緊啲乜嘢？ 李先生又会唔会係因为呢，即係大家係点讲呢，即係位处一个唔同嘅发展阶段啦，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即 係 而家係啦，即係而家可能係啦，內地嗰個情況就係香港曾經經歷過噶嘛。咁其實如果睇翻香港，或者你唔好甚至係講香港啦，譬如外國有一啲嘅即係新嘅一代啦，而現代人都係比較重視咧。頭先阿陳朗軒講到嘅就係、是、工作同生活之間嘅平衡，即係唔願意或者咁講括住就唔願意成為咗工作嘅奴隸咁樣。 啱，但係其實你冇開頭嘅努力，你又何來得到往后的安乐生活呢？其实刚才陈生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人如果用中文书写那些电邮他们是不识的。我心想不是吧，我们香港长大你读了这么多年中文。我们以前讲其实读到六年班的中文已经可以够用来做一世的沟通的了。为什么会我们的年轻人写中文都不识啊？英文也都不是好啊，最惨我也都看到很多现在年轻人我们的工作环境底下中英文都唔識，到底我哋今日香港嘅年青人諗緊乜嘢啊？正正就係嗰種好逸惡勞，因為父母已經好多係中產啦，由細到大佢哋唔使捱，我哋嗰代係捱出嚟嘅，或者我哋要有一個向上爬去改善生活嗰個慾望啊嘛，而家正正就係冇啊嘛。 明白，多謝曬李先生嘅意見啊嚇，講咗大家嗰個成長環境不同之處，進而就係可能影響到大家嘅對於工作上面嘅取態啊。多謝你，有黃女士，你好，黃女士。 係啊， 你好， 係 有咩想講咧？係。 我好贊成咧，政府依家開始重視翻去創科嗰方面嘅人才發展啦。咁我都即係我自己都係身為一個中國人，咁我都點即係國家嗰方面咧，如果重視翻佢哋咧，即係我會覺得開心啲咯。因為我自己個仔都讀緊依一方面嘅科，咁佢出年都要踏足社會啦。咁因為依一科咧，不嬲喺香港嚟講都係叫做水普科，但係佢哋就即其实读紧呢一科嗰啲细路咧，佢哋都好迷茫噶。 创科你讲紧？ 读紧系啊，理科嗰方面嗰啲、 你个仔读紧边一科啊？其实 物料工程嗰啲。 哦 ，OK 吓、啊，都系另一个专业嚟嘅吓。咁、你觉得就即系如果佢哋能够内地有啲发展机遇，就比较好啲啦吓。即系对理科嘅同学。 内地或者甚至我哋香港本身，真系我都想。香港政府會珍惜翻呢一班人才咯，即係唔好俾佢流失咗。因為我自己做父母，我都嘥咗好多心機時間去栽培呢個細路。 明白啊，明白啊嚇！當然多謝曬你啊，黃女士嘅睇法。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都是多车噶，龙尾喺美林村。至于较早时亚皆老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窝打老道曾经有坏车阻路啦，坏车拖走咗噶啦，行车线解封，龙尾喺洗衣街。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加龙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去屯门啦，近住豪景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啲噶，龙尾排到去丁九。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排第五的股份编号为16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1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2，人民币6.58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港金报17,19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46美元。卖出1,859.29美元，港汇指数102.1，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反方向去上水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因为有坏车，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而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兆康港鐵站嘅快線，曾經係有意外嘅。咁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而家龍尾去到掃管笏，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快線曾經有意外，雖然清理好，龍尾都去到近掃管笏。而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中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加州花园。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接近加州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车龙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晚咧，我哋嘅评论员系都冇见咗好耐嘅袁美昌啊，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今晚咧就请阿袁美昌咧帮手同我哋即系做一集节目啦，咁啊讲一讲咧今日嘅一啲嘅时事话题啦。嗱，首先咧要讲翻一个健康嘅议题，就系关于上呼吸道感染嘅。咁因为喺新型肺炎之下啦，其实咧个社会就对于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都非常之关注，其实因为往年都有的了，但是今年由于有新型肺炎，即是担心会受到一个夹击，所以各方面所做的防备功夫都会是做得比较足。不过袁美昌又比较即特别，大家已经戴晒口罩了，小朋友上学全部都要戴晒口罩了，但是呢看回过去的数字，在学校的爆发上呼吸道感染的即个案和宗数其实都不少，即是令人就怀疑啊，点解会咁样嘅咧？戴晒口罩都仲有咁多嘅个案咧？嗱，而家咧截到去今日嘅中午12:00咧，最少系有133间小学同埋一间嘅中学咧爆发感染，呢个都令人关注。 哦，系，因为我其实作为家长，我都点解突然之间啲细路翻唔到学，都觉得好奇怪。咁当然我个小朋友系比较即系细啲噶啦，佢就咁停就停。 幼稚园阶段啦， 系即系幼园再下面嘅，咁佢哋都停咗课。但我原来今日其实我先发现，原来系即系一件好混乱嘅事，同埋原来每个学校每个 case 本身都有好多好多啲灰色地帶喺度，因為當然你唔好話，即係最先，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咩叫上呼吸道感染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我見到啲病徵全部都係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喉嚨痛啊，咁實際上應該呢個我哋都明白係每年都會發生，都會發生嘅事嚟嘅。咁當然我會自己去理解上呼吸道感染係同即係佢哋個擔憂係同而家個新冠肺炎好有關係。咁大家當然理解，但係點解冇人出嚟好好地解釋緊嗰個關係係點樣？咁我係啦，我今日都當睇到呢啲資料嘅時候，都會發現其實個情況係即係我諗好多學校都會係無所適從，就係之前其實佢停課係好想係做好將當嗰啲有上呼吸道感染嘅學生係幫佢做埋嗰個新冠病毒嘅檢測， 係 咁，所以佢就其實係想喺盡量喺本来三日的时候做完了它，但由于它可能应该做不切了，所以要延长于不少于七日。但是现在变到 很大程度的责任就在个学校那里，但实际上是个后勤，就是说在个检测那里其实是跟不上，令到它是我都觉得其实你如果你之前是流感啊这些上呼吸道感染，其实停课这个第二件事，但如果停你冇理由要去到停到七日咁多噶嘛？其實你三日已經係一個幾長嘅時候，但主要原因係因為喺呢段時間入邊，佢個未有檢測結果，令到佢覺得其實係咯，佢唔可以三日之後，即係三日之內可以做到呢樣嘢。 係嚇，其實袁美昌講嗰個情況咧，都即係有喺唔少學校入邊出現嘅嗱，因為由於呢個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啦，咁最初咧其實有啲學校佢收到通知咧，或者係收到衞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咧，就係涉及嘅班別係個別停課三日嘅啫，即係淨係話，譬如你嗰班咧有一啲嘅學生係有一個感染狀況嘅，即係比較多嘅，就你嗰班咧去停咗三日，一嚟就係切斷嗰個嘅傳播鏈啦嚇，咁二嚟亦都係即係可能可以做到一啲嘅檢測啊。咁但係跟住咧，佢哋又改咗嗰個相關嘅一啲嘅指引，就係話即係當嗰啲嘅學有爆發嘅班級、有爆發嘅學校，佢如果喺未得到嗰、那個即係新冠肺炎嘅檢測結果之前咧，就要停止面授課堂同活動咧不少於七日，作為一個預防措施。於是咧，有啲學校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況啦。其實明明前一日咧先至話係某啲嘅班別或者係某一個級別，可能嗰個級別比較多啦，係嗰個級別或者嗰啲班別咧係停課嘅啫。 咁但係跟住第二日咧就揼一聲咧就話喂唔係喎，收到衞生防護中心嘅即係建議咧，全校都要停課，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混亂嘅狀態啦。因為大家都即係我諗經歷過去嗰即係幾次嘅一啲嘅停課經驗咧，都知道其實學校停課唔係咁簡單嘅，因為佢都仲有好多嘅後續嘅行政措施要做啦，譬如包括咗係即係準備好小朋友嗰啲嘅功課啦，咁啊另外就係譬如而家可以網上授課嘅，咁但都要有一啲嘅準備啦。此外就係譬如校車啦嚇，咁呢啲咧喺小學啊嗰啲咧都係要準備嘅。咁而家就冇得喺學校食晏，就煩少咗一煩。咁但係對於某啲學校嚟講咧，另外一個困擾就係、是、特別係小學六年班啦，因為佢哋係要考程分試嘅而家。咁如果而家停課嘅時候，咁佢哋個考試又點樣去到準備咧？咁同埋亦都有啲家長咧，可能會係因為突然之間學校就今日通知你，聽日即刻停課咧，係有一個措手不及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即係關於呢度種種嘅安排，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但係睇到咧，今日即係有校長講咗話，喂，都比較混亂之後咧，其實今日晏晝咧嘅4:30嘅疫情記者會啦，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哋都話啊，其實係個溝通上面係有少少即係不足嘅嚇，咁所以導致到即係可能有啲混亂嘅情況，因為本來佢哋又諗住即係舊嗰啲，咁你咪跟翻舊嗰個方法去處理咯，即係請你個別班別停，咪個別班別停咯咁樣。咁但係出咗一啲話，即係最少係全校停課7日，希望中斷嗰個傳播之後咧，有啲學校就會覺得，咦，咁係咪究竟講緊我咧？咁於是就出現咗一個比較不一嘅做法嘅。呢、這個喺溝通上面都真係可能要諗諗點樣改善喎。 係，即係呢個其實都側面咁反映到。政府喺控疫同抗疫方面，其實係有啲好大嘅漏洞同埋盲點度。我呢度我諗可以分做兩方面啦。一個原來佢首先係容許每個學校係有空間去自己去詮釋嘅，自己詮釋究竟佢係應該停嗰班啦，定停嗰校啊，定究竟係點樣？這個其實已經係一個極大嘅漏洞。咁你點解係咯？係冇一個好明確嘅指引，係最後你係可以自己決定係。是那個程度是班同成校的程度是一個好不一樣的，是一件好不一樣的事。咁其次啦，當你終於有個決定啦，但原來你個指示係好唔清晰同埋好混亂嘅，令到啲家長同埋學校都係無所適從。有啲甚至係你連個文件同通告原來都唔齊備嘅，你淨係口頭咁同佢講聲。咁呢啲咁你而家作為一個係啊，大家都知道其實真正嘅目標唔係呢個，即係真正個隱憂唔係呢個上呼吸道感染，係一個係啊新冠肺炎嗰方面。但原來你至少喺呢度已經睇到係有兩個幾大嘅漏洞同埋幾大嘅盲點，係會令到個事情變到更加惡化嘅。 嗯，咁啊，亦都有一啲教育界人士就即係亦都話啦，其實正如頭先嘅討論都有講到，即係流感咧基本上年年都會有噶啦。咁啊，但係究竟係咪因為即係有一個流感爆發而就要造成一個停課咧？咁呢個都會係學校方面咧，去喺個行政處理上都要關注嘅。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無論你咧係即係喺從事教育工作也好啦，或者你是家長啦，最近的呢啲嘅停課嘅安排或者措施啊，有冇令到你覺得有少少即係措手不及咧？咁又或者你覺得啊，其實上呼吸道感染有個爆發都係停課啦，呢、這個又係咪一個即係覺得係比較保險嘅做法咧？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嘅校長孔慧成啊，孔慧成校長你好。 系啊，个主持人 好。 啊，咁啊，陈校长，我想问咧，你哋其实收到嘅信息咧，究竟点样去停课？几时去停课咧？你哋收到嘅信息系点样噶？ 嗱，我哋都明白咧，其实真系要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导，即系嗰个讲法嘅，即系佢话需要停就停，佢话唔需要停就唔停。我谂呢个都应该系尊重翻即系医生嗰个判断啦，咁样。 嗯，而家就佢应该系个别去到做一啲嘅建议㗎嘛，即系视乎你嗰个学校状况咁样啦， 吓。冇错冇错。 咁 亦都即係之前亦都發生過就係、是、個別班別咧去停，或者係個別嘅級別去停。咁但係跟住亦都出現咗就係話全校去停課七日咁樣。咁嗱，即係當然呢個就係發生喺一啲個別嘅學校上面啦。但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學校嘅管理者咧，你覺得即係相關當局呢個嘅處理方法，你點睇呢？ 嗱，其實就分開兩個。点啦，咁基本上即系我谂学校喺其实喺新常态之下咧，啊，即系作为一个专业嘅学校咧，其实佢哋面对一啲突如其来嘅一啲嘅要求嘅时候，都应该系可以准备到嘅，啊，因为你突然停课，可能以往嚟讲嗰个通讯设备冇咁发达，我哋比较难去通知家长，但系而家大家都知道要通知家长即时停课，就应该系即刻可以做得到嘅嘢。咁你又至於學校嗰個停止面授課程而改為網課，咁學校都係可以準備得到嘅，即係話突然之間夜晚宣布停課，聽日變咗網課，我哋即係專業嚟講，即係老師其實應該係可以準備到。可能喺一年前，可能你會覺得難以準備，咁但係經過呢半年嘅訓練啊，或者大家嗰個專業嘅能力嘅提升啊，咁樣，即係呢啲係唔應該有問題。咁當然喺個溝通上面，或者話佢嗰個發出呢個指示嗰個情況呢，係的而且確好值得改善同埋關注。即係話而家就真係純粹係電話通知，冇一個白紙黑字嘅一啲嘅冇人問，你冇話文件呢，一個傳真或者一個電郵，我覺得係比較理想嘅咁樣。咁當然我明白，即係好多時呢個判斷都喺醫生嗰度啦，因為我嘅經驗都係醫生親自打嚟嘅。咁會唔會真係可以即係多啲嘅即係衞生服務中心會多啲醫務嘅助理啊？即係當醫生有一個決定嘅時候，唔需要醫生打嚟咁樣啊？即係咁樣係咪可以即係減輕到醫生嗰個工作嘅壓力咧？咁而家我覺得判斷又係佢哋打電話又係佢哋，咁我都覺得佢哋都辛苦嘅，我相信 即係喺個人手上面應該要加多啲啦。咁變咗 應該係嘅，衞生服務中心尤其是，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好唔夠人手，即係我哋打電話去。就成日都聽唔到電話嘅咁樣啊！即係而家聽電話都係個醫生咁樣，咁點解會醫生聽咧？點解冇一啲即係一啲助手會幫到佢哋嘅咧？咁樣 係 嚇。咁孔校長，你哋學校有冇嗰個病毒檢測嗰個情況？因為有聽聞其實都嗰、那個點樣攞嗰個樣本嗰個樽啊，點樣做啊，其實都好似冇乜太多指引同埋啲混亂係。 因為我哋之前都試過啦，有一個密切接觸者啦，咁我哋都要做嗰個全校嘅檢測啦，咁樣，咁當時都係要我，其實唔係佢哋派樽俾我哋，係我哋出去攞樽嘅咁樣，咁攞翻嚟嘅嘢都要我哋再重新包裝過，因為佢散件好多好多嘅散件嘅，我哋都要再重新包裝，即係貼個呢嗰張 label 紙都要我，即係每一個樽上面都有張紙仔，嗰啲紙仔都要我哋剪開我哋貼咁樣。咁即係當然，對於學校嚟講係都有繁重嘅咁樣。咁但係都同時都反映咗，即係衞生服務中心即係好明顯嘅人手係唔夠啊，係咪？即係話咁話，即係佢哋準備都唔夠啊。咁呢個我諗同人手嗰個真係好大關係。 不過校長啊，關於呢一度咧，我都想請教一下，因為我知道有啲情況就係、是有啲譬如要停課嘅學校啦，咁佢就攞曬一扎樽翻嚟啦，就睇下邊啲家長咧，佢哋覺得都需要做嗰個測試嘅，咁然之後就可能委託咧校車咧去第二日就即係喺啲校車接送點咧，即係譬如如果有啲小朋友搭校車啊，就喺校車接送點嗰度咧就派樽同埋即係收翻啲樽啊咁樣。嗱，咁但係其實呢個做法咧，當然喺家長嚟講好似係方便咗啦，但係實際咧亦都會令到嗰個嘅即係派樽同埋收樽所需要嘅時間咧係耐咗，因為你派又一日，即係收又一日咁樣。咁同埋其實而家老實講，即係嗰個檢測嘅地點咧都增加咗啦。實際喺另一個角度嚟睇，係咪真係有必要要由學校去承擔埋派樽呢個嘅工作咧？ 咁我諗喺嗰個安全啊，或者個觀感上面，由學校去幫手派咧，係無可厚非嘅。但係照我所知咧，交樽嘅時候咧，其實有唔同嘅選擇嘅，即係你可以交去學校，亦都可以交去你住址附近嘅一啲嘅即係檢測中心。即係呢，我兩個禮拜前已經都係咁樣安排。即係有時我覺得學校有時係會緊張嘅，即係會做多咗。即係做得更加周全好，或者做得更加慎密又好，譬如話我自己都要包將嗰啲嘢係咪即係 pack 好曬啦。其實 應該可以唔使聽嘅，係嘛？即係家長嚟到咪逐件攞一樣，跟住拎翻屋企咯，係咪？但學校唔會，即係學校梗係想做得多啲去幫嗰個家長，所以可能出現咗校車嘅情況。但係其實個家長可以自己交去嗰個衞生防護中心嗰啲嘅檢測中心都可以嘅咁樣咯。 另外我想請教翻就係關於嗰、那個停課嘅規格嘅問題啊，因為而家就話同一個班別四日之內最少出現三宗嘅上呼吸道嘅感染個案咧，都。而家流感季節都幾容易嘅，即係你作為校方，你又覺得會唔會比較緊張咗啲咧？ 我諗都我都係尊重翻醫生嗰個判斷啦，即係我諗大家都真係擔心即係新冠肺炎嗰個爆發啊，咁同埋你而家嗰個病徵都係相似啦，咁你唔可以確保佢真係唔係新冠肺炎啊嘛。咁所以做得多啲，咁我覺得呢個無可厚非嘅嚇。咁因為大家都習慣。即係網課唔好話習慣啦，即係都其實係你停止面授課程，咁嗰個影響冇以往個想像咁大啦。咁我覺得就同埋老師應該係要做好準備，即係隨時都可以轉網課，都可以應付得到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各方面配合啦，我哋都係希望共同抗疫啦，係嘛？ 嗯，明白嚇。 系咁，孔校长，今次其实我谂，其实有好多因果关系喺呢度，即系 系啊， 卫生防护中心开始系讲上呼吸道感染啦，跟住就将呢个楞落去，当而家新冠肺炎啦，跟住又要去做检测，同埋有嗰个样本樽嘅情况啦，跟住最后又会即系引申到影响到你哋个停课日数，咁究竟其实有关当局有冇好好地解释俾你听成个呢个因果关系同埋个情况系？ 冇错啦，其实呢个头先你都有提过嘅，即系我谂卫生防护中心出嚟解释多啲就系更好嘅，即系话佢每一个 case 点解佢停，点解佢唔停啊？其实学校佢都有解俾学校听嘅。咁但係假如俾學校聽之後，就要學校去傳達佢呢個信息，咁未必係準確㗎嘛。因為咁反而就係衞生防護中心，所以點解要白紙黑字會比較好呢？即係家長都會追問，譬如我學校個 case 咁樣，咁直接觸者最後變咗確診，但係其實佢哋雖然確診，但係佢衞生防護中心話唔需要停14日咁樣。咁我都要解俾家長聽點解要唔需要停14日啊？衞生防護中心點樣講啊？咁樣，但係如果由衞生署嗰邊親自講嘅話咧，咁我相信係會更加理想，因為學校你好難完全傳遞到醫生嗰個觀點嘅。 嗯，明白。最後孔校長想請教埋咧，就係關於小六停分試啊，即係而家咁樣停法點搞咧？ 因為所以點解第一當小五上下學期嗰個停分試點解話教育局都咁緊張，希望間間校都做得到咧？就係大家都有個準備，可能隨時做到一次之後都做唔到個另外嗰兩第二次同第三次嘅停分試咁所以呢度雖然係會有影響，但係我諗都無可避免，因為我哋已經有一個完善嘅機制去處理嗰個停分試，就算一次都考唔到，其實我哋學校。即係每間學校都已經係講咗俾教育局聽，即係如果一次停分試都考唔到嘅時候，學校有咩機制去處理嗰個停分嘅安排、所以冇大家想象咁艱難嘅咁樣。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孔慧成校長，多謝你，拜拜嚇。係，孔慧成校長係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嘅校長。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1啦。咁當然即係喺流感嚇同埋呢個新冠肺炎之下咧，其實我哋係要多啲聽醫生嘅專業意見嘅。咁不過喺啲學校嘅行政上面，又或者啲家庭照顧上面，又點樣配合咧？18721打嚟傾下。 冇治权，冇监督权，其他外国更加冇资格同埋权利，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借口，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五眼联盟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法同埋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佢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嘅决定，坚持同埋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亦都系。維護香港法治和特區憲制秩序的必要之舉，合情合理，亦都是合憲合法。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預測是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明晚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六雲量較多，風勢較大，下週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报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米埔新村。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不过车龙就好长啦，一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车龙有待消散噶。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是比较多车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啦，律伦街那段是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的，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是挤塞，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去旺角，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喺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来回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近住海港城嗰段影响到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而弥敦道出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因为较早时的意外啦，都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一路排到去豪景花园。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咁就系头先讲过啦，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车多挤塞噶，咁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嘅缘故，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十二点至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星期六晚十二点到两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袁美昌。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就同阿袁美春倾紧啦，有关于上呼吸道感染咧，学校嘅停课指引系咪有一个不清晰之处嘅？电话号码1872311，听众李先生，你好，李生，李生， 系 ，hello， 你好， 系李生，有冇啲咩睇法咧？哦，唔紧要啊，李生咧可能行开咗，或者我哋稍后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啊李生翻嚟啦。因为即系虽然头先啊孔慧成校长都讲到啦，经历过咧过去嗰一年啊嘅疫症嘅情况啦，咁其实学校都会适应一啲叫非常态，已经变咗常态噶啦。 增强咗好多。 系啦，即系个应变能力都会喺度噶啦。咁但系终究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如果能够有一啲更加好嘅清晰嘅沟通咧吓，都会系好事。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可能亦都要喺个人手问题要处理一下。文女士你好，文女士，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文女士你好， 系想讲翻呢个防卫中心嗰个指引咧，其实真系啲校长真系好好脾气，正话嗰个校长好好脾气，好有耐性，但我家长听就好嬲咯。 点解？ 因为你嗱咁，你有一个校期真系有咁嘅 case 啦，有三个小朋友四日。咁啊，停食七日啦，大家全世界停七日，咁又 OK 翻学啦，又嚟四日又有喎，咁啊又要网上，咁啊我唔知啲啲老师会点样咯， 系即系好似停完课又翻下，停完课又翻下，咁有机会会比较斩断吓， 系冇错，同埋你呢个咁嘅上呼吸道感染，咁其实你嗰个正确嗰个指引系应该叫啲学生留喺屋企啊嘛，唔好翻学啊嘛，休息啊嘛，起身啊，唔好去补习社啊嘛。就算你走出街走去搭地铁，咁你都令到有爆发噶啦，补习社都会爆发噶，唔系学校噶嘛。其实你系对嗰啲病嗰个指引系点样咯？咁你病咗去睇医生测试啦，测埋嗰个新冠啦。咁屋企人测试嘛，咁你而家又要成间学校测试，根本就系劳民伤财。 明白，好多谢晒阿文女士嘅睇法。作为家长咧，都系嘅，即系停课，跟住又翻学，跟住停课又翻学咁样咧，都可能真系会构成一啲不便或者系困扰嘅。李先生你好，有咩睇法？李生。 系你好啊， 系请讲啊。 就住呢个上呼吸道嘅感染咧，咁我有少少意见嘅，因为我嘅理解咧就应该系卫生署咧，佢喺11月17号咧就出咗一个通告啦，就头先所讲，头先嗰位女士所讲嘅，就是、连续四日，咁就同一班同学里边咧，只要有三个同学有呢个症状，学校而通报咗卫生署嘅话咧，咁就需要全校停不少于七日咁样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如果在11月17号之前呢已经是有上报到的学校呢，他们是行一个叫做即是他们所讲呢，在卫生署所讲呢叫做旧制度。咁旧制度有啲咩同新制度有咩分别呢？就是他可以班本，即是他可以用你只是停我班，就不是全校停。咁变咗有啲学校就好无所适从啦，就是明明我已经符合呢个条件，但因为要跟一个旧嘅制度呢而搞到只是那班停。咁會變咗咧，其他家長就好擔心。咦？呢兩班停咗，但係點解其他班唔停？又或者佢會好擔心佢嘅小朋友，即仍然都仲會翻學喎。咁變咗，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可以做得好少少。同埋咧，以我嘅認知啦，因為我又喺學校做，咁我自己係一個家長。咁我個仔喺嗰間學校咧，係琴日夜晚即八點幾透過一個啲 apps 咧，咁應該。家長知道嗰個名，我費事講啦，那個 app 啦，咁就通知家長，哇，聽日停啦。咁其實學校都好大壓力嘅，因為學校係要即刻第一時間去通知曬所有嘅家長，啊，原來你聽日已經唔使翻啦。咁會唔會喺呢個情況下，其實我嘅理解咧，學校係朝頭早11:00就已經通報衞生署，其實可唔可以再快啲，去縮短到可能你個死線4:00好要通知家長啦？因為可能要安排一些小朋友的照顧上高要做得好一點，我覺得這方面真的有優化的空間。 明白，多謝你李先生的看法。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我們跟大家講另外一個議題，就是高等法院今日有一個司法覆核的裁決，就是關於警員不展示編號的問題，判處入品人是勝訴的。 好悶啊，我不做了，這功課夠 同学仔，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系睇电视节目、上网问功课、升级学堂啊！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星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同心慰问， 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 得奖者马夏丽女士。 Every human being is equal. 每个人都是平等。 I would like a Hong Kong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are just seen as Hong Kong people. 我们少数族裔都可以发光发亮。 暗处有光， 全赖有你。 香港人道年奖202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袁美昌喺度嘅。高等法院咧今日有一项嘅司法复核嘅裁决啦，就有几名嘅市民啦，加埋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啦，就住咧喺旧年嘅即系反修例嘅冲突期间啦，警方执法期间咧系冇展示到警员编号，但系有一啲咧就取而代之话有个即系行动呼号卡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又可能个行动呼号卡被遮盖咗啦，等等啦，咁样嘅情况就入禀进行司法复核嘅，咁啊高等法院咧今日就裁定啦，警方唔展示编号嘅做法系违反咗人权法嘅，咁因为就话咧香港人权法案系保障市民不受酷刑及不人道对待，呢啲都系绝对嘅权利嘅，咁啊任何情况之下咧都唔可以被剥夺，而亦都系指出啦，就系话即系而家咧系警政府咧系有责任咧设立一个有效嘅独立机构啦，去调查警方滥权嘅行为，确保咧指称被警方不合理对待嘅人能够辨认到涉事警员嘅身份，透过民事咧或者私人检控咧系追究嘅。咁但系法官亦都喺个判词入边强调啦，呢个咁嘅辨认机制咧唔可以只系属于一个内部程序，否则咧成个投诉机制咧就会被警队去支配，系决定咗咧系咪可以向涉事嘅警员采取一个法律或者系记录行动啦。咁法官亦都喺判词度话啦，即系警方后来咧就用咗一个行动呼号去代替嘅。咁但系佢又话，其实呢啲行动呼号咧唔系独一无二嘅，因为咧系会重用同埋编配俾其他嘅警员，咁所以系唔系一个有效辨认到警员身份嘅方法，所以认为就算改用行动呼号咧都系唔恰当嘅。咁亦都话，即系法官亦都话，即系其实系充分了解。警方是担心被起底，但原则上都不可以抵触人权法案对公众的保障。而另外一方面，这个司法复核的判词也都触及到现在的警方的投诉机制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有两层的投诉机制，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但投诉警察课是属于一个警队的部门来的，而他的人员呢，由于他也是警队的一部分啦，咁两三年之后咧，亦都会调翻去警队嘅其他部门，所以法官就喺判词就话唔认为咧呢一个系一个警队人员嘅分隔咗，亦都唔系一个独立嘅机制。而另一方面咧，监警会咧就冇调查权力，亦都唔能够有效咁履行到佢嘅职责，即系似乎袁美昌即系呢个嘅判词咧，对于以后警队到底点样处理都有个重要性。 哦，系，因为其实我谂去年出现咗咁多嘅事件，其实个起因都同呢个点样辨认警察有关啦。咁其实出现咗一个恶性嘅循环啦。首先就话可能啲警察或者有关有啲方面就话啲示威者就蒙住块面，跟住警察就又惊起底又咁样。咁呢个令到个成个事件系不断咁升级同埋暴力化啦。甚至由于你根本都辨认唔到个警察系点样。令到其實警隊又好，示威者又好，都將整體嘅成敗放咗喺我哋舊年嗰個風波，即係譬如警察佢覺得如果佢俾人如果俾佢認得到係有啲偏好，認得到係邊個嘅，咁佢哋覺得係一個整體嘅成敗嚟嘅，佢哋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咁係或者咁樣而俾人哋投訴啊，俾人哋甚至控告嘅話，係佢哋個失敗，咁呢個亦都間接造成咗。去年點解係會變得咁慘烈、咁暴力化？咁所以我都覺得呢件事，我希望即係都算係有個判決。咁我都希望各方可以繼續克制啲啦。即係其實政府我都知道有好大嘅機會會去上訴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如果其實而家俾大家知道，原來香港都係跟住呢個人權法咁去做，其實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即係對香港對各方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警方就話知悉法庭嘅裁決，會同律政司研究相關判詞，並作出檢視及適當跟進嘅。嗱，電話號碼18723，不如電話旁邊。我哋又请嚟监警会嘅委员啦，陈锦荣同我哋倾倾。陈锦荣你好， 系 hello 你好， 你好。 系首先咧睇翻呢个裁决咧，就分两部分嘅，一部分就系关于呢个警员咧佢展示偏好啦，系咪能够俾人辨认到佢嘅身份啦？另一方面咧就讲紧投诉警察嘅机制。不如我哋先倾第一部分啦，就系展示偏好嗰部分啦。嗱，我睇翻咧，即係如果監警會咧之前嗰份嘅報告咧，亦都有觸及到呢一個嘅問題嘅。咁而其實根據即係監警會喺個報告入邊，你哋嘅觀察就係話咧，展示警員嘅編號或職級及名牌咧，係維持問責制及透明度嘅關鍵嘅。咁但係你哋亦都話咧，就係喺大型公眾活動期間，警員身份嘅識別問題咧，你哋就話即係警方嘅內部指引同手冊，加埋近期增添嘅一啲嘅識別措施啦，包括喺頭盔上面展示編號同埋行動符號啦，就係符合咗國際嘅慣例。咁亦都話咧，採用特定嘅代碼套用於個別人員咧，做法又結其見效，可以保護警員以及向公眾問責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嘅平衡。我想問咧，如果對比翻你哋依段同埋警隊今日即係高等法院今日嘅判詞咧，似乎係唔係？即系你哋嘅睇法同法院嘅即系法官嘅判词睇法都有一啲嘅唔同喺度啊？ 我觉得嘅原则上咧系冇唔同嘅，因为我哋嗰个报告咧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咧，个透明度咧同埋 trace 到你跟到系边个警员咧系个重要性嘅关键。咁今日法庭嗰個JR 嗰個判決咧，佢亦係話呢個對於人權嗰方面咧係違反人權，如果唔 display 出嚟，如果唔展示出嚟嗰個編號咧，咁我諗我自己嘅演繹咧就係話佢依家係講緊咧，如果個號數係跟唔到邊個警員咧，就會違反人權。同埋我哋依家講緊嗰個報告咧，係冇抵觸嘅，完全係冇抵觸嘅。 咁但係因為喺個判詞入邊，亦都有講到譬如嗰個行動符號嗰度咧嚇，判詞就話即係因為依啲行動符號係可以重複編配俾個警員啦，即係話咧，其實你就算攞住行動符號咧，你亦都未必可以揾到邊一位嘅警員，你覺得佢有不恰當之處，進而進行一啲嘅投訴或者跟進嘅嚇。 我諗你嗰個講法咧，我頭先都強調啦，最緊要咧係追溯到邊個警員。如果你有一個假定咧，話佢嗰個編號咧係跟唔到嗰個警員嘅話咧，咁我同意你所講。但係依個係我哋所知道唔係一個事實嚟咯，係可以跟到咯。我俾我哋嘅消息咧係話，依家嗰個新嘅代碼啊、編號啊等等嗰啲嘢咧，最關鍵咧係可以追溯到嗰、那個展示呢個號碼嗰、那個警員係邊個警員咯？ 即系行动呼号都可以追到系唔同嘅警员。 系啊。 但系嗰、那个 系边个？当然啦，那个实质嗰个步骤咧，好可能系追溯到边个队伍，边个队伍嗰、那个。嗰、那個副嗰、那個帶領個 leader 咧，就要知道係有邊幾個喺入邊咁。咁可能嗰個中間嗰個步驟咧，未必係直接可以追溯到，但係一定有步驟係可以跟到咯。 但係嗰啲號碼都會重複編配俾唔同嘅警員嘅喎。 係，一方面係會可能會唔多於一名係採用相同嘅行動呼號啦，甚至有啲警員索性唔展示。咁呢個其實有冇相應嘅做法可以改善呢件事， 或者我首先答咗索性唔展示啦，索性唔展示我哋都唔同意嘅。我哋喺个报告嗰度都写得好清楚啦，系应该个透明度应该要起到嘅，追问责啊，同埋透明嗰个角度咧，应该系要追溯到嘅。至于话重复与否，系咪令至到追唔到咧？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嘅情況咯，我個人嚟講，我聽到係話可以得嘅。咁如果你哋話唔得嘅話咧，你可能要問翻唔得個來源，點解會唔得啦？ 但我想問咧，即係你哋監警會都過去嗰段時間都花咗好多心力去研究翻相關嘅一啲嘅問題啦。其實除咗而家警方嗰個行動呼號嘅呢啲嘅做法，或者去即係頭盔編號啊呢啲咁嘅做法之外咧。你哋仲冇去探究过其他嘅方法呢？因为我留意到呢，法官喺个判词入面都讲嘅。佢话其实唔一定呢，係话一定係要展示嗰、那个即係叫做即係警员编号，即係 UI 嘅 number 㗎。因为呢个只不过係其中一种嘅方法呢，去辨认警员嗰个嘅身份㗎啫。但係最重要呢，就係有一个独一无二嘅号码或者係记认，而係独一无二就系记认到每一个嘅警务嘅人员嘅，就系令到咧佢哋系可以个身份系被辨认到，同埋咧系避免引致一啲好明显嘅有混淆嘅咁样嘅风险喺度。咁同埋亦都系话要系清晰地，即系着咗一件衫度，同埋清晰地去展示到，令到咧嗰啲嘅受害人或者系目击嘅人士有一个合理嘅机会去辨认到边啲嘅警务人员是相关和做到一个有效的投诉的。刚才就是法官的判词，就 是大概有一段是这样写。我想问，其实现在那个展示的方法，你们觉得还有没有任何，或者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任何的改善的空间呢？ 如果基于我刚才所说的原则，就是说现在的编号无论可以用什麼一個辦法嚟到重編個號數啊，或者係點樣展示都好啦。總言之，佢展示出嚟嗰個號數咧，或者嘅基礎咧，係可以追溯到邊個警員嘅話咧，咁係已經係足夠噶啦。我哋嗰個睇法就係、是。 好，嗱，不如陈锦云又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投诉警察机制嘅，因为喺个判词入边咧，亦都有触及到呢一点嘅。佢最主要就系讲到话，而家嘅警察投诉课啦，即系嗰啲嘅人员咧，其实佢就本身都系一个警队嘅人员嚟嘅，咁然之后就调入去投诉警察课嗰度咧做两三年，跟住又再转翻出去啦。咁所以喺佢嘅眼中，喺法官嘅眼中咧，就觉得咧呢个唔系一个实际系独立于警队的一个咁样嘅架构啦，咁而呢个监警会咧就系冇一个足够嘅调查嘅权力，亦都系冇权咧去推翻投诉警察课嘅决定。佢哋可以质疑警察投诉课嘅调查啦，或者系不同意佢哋嘅结论，咁亦都可以要求咧投诉警察课咧去澄清或者系进行进一步嘅调查。咁但亦都系可以咧将佢哋同投诉警察课嘅不同同意的地方咧，向行政长官同埋或者系向公众透露，但系就系冇一个嘅权，最终嘅权力去做到任何能够有约束力嘅一啲咁样嘅决定。嗱，关于呢一点咧，其实唔知阿陈锦荣你点睇咧？嗱，不过抱歉啊，由于我哋个时间都比较长啦，不如呢个嘅问题我请不如你留多一阵，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不如我哋再详细倾一倾呢一点啊，好唔好啊？ 好啊， 好，唔好意思啊吓，咁啊，陈锦荣系监警会委员啦，一阵翻嚟咧，再请佢回应翻有关于判词入边关于呢个监警嘅投诉警察嘅机制嘅相关嘅判决啦。咁啊嗱，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咁大家今日睇咗呢段嘅新闻啦吓，有啲乜嘢嘅回应系都想讲一讲嘅咧，都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啦。咁一阵间咧会有7:30嘅新闻报道，7:30新闻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大部分是来自全港多区的本地个案，涉及不同的社区层面。其中一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患者住在东半山斯洛拔道，在中环工作，曾经到湾仔洛克道的 Starlight Dance Club， 亦都有人曾经到有关地点之后初步确诊，怀疑出现群组爆发。另一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涉及一名退休人士，住在大角咀浪晴湾。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这些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最终确诊，证明社区内的传播链持续增加，疫情有可能急速大反弹。一名男子在去年的九龙游行之中向警车投掷汽油弹，承认一项有意图而纵火罪，在区域法院判监38个月。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患有对立反抗症，一时冲动犯案，心理报告指出借心理治疗可以改善情况，减低重犯的机会。辩方亦都呈上被告父母、前雇主和律师的求情信，指被告认罪亦都有悔意，而家已经深切反省，知道错误。辩方又说，前雇主赏识被告，愿意在他服刑完毕之后重新聘用。法官听了求情之后表示，被告犯案有预谋，干犯非常严重的控罪，可以造成伤亡，以5年监禁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被告背景和求情之后，扣减至到4年9个月，认罪再扣减1/3刑期，判被告监禁38个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下个月27号通车，长约5公里的海底隧道将免费通行，政府将会同时取消使用青屿干线的收费，认为对驾车出入大屿山的居民和往返机场的驾驶者都是喜讯。林郑月娥说，连接路提供青屿干线以外往返大屿山的第二条陆路通道，有助分流交通，舒缓屯门公路一带的道路挤塞，形容是一条有利于香港发展的策略性公路。澳洲军方发表调查报告说，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参与阿富汗战争的澳洲特种部队士兵曾经非法杀害39人。军方经过4年的调查，听取400多名证人的口供之后发表报告，说2005至2016年25名特种部队士兵在23宗的事故之中杀害39名战俘和平民。报告建议将19名现役和退役士兵转介调查，他们可能面临刑事起诉。报告说，有突击队的资深成员强迫初级士兵杀害手无寸铁的战俘，一尝首次杀人的滋味，又将武器和其他物品放在死者的遗体旁边，掩饰罪行。军方强调，非法杀人不能接受。报告反映，这样是对军事行为和专业价值观最严重的违背。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早晚又有两阵微雨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彩虹村有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意外，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快线又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丽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支路快线又坏车，车龙排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尖沙咀中心。咁而家漆咸道南落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接近历史博物馆。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东城里的意外虽然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深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道西因为有路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近圣德勒萨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袁美昌。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直播室呢，我哋有我哋嘅评论员袁微昌啦，而电话旁边呢就揾返啦刚才七点半新闻之前同我哋傾緊嘅监警会委员陈锦荣嘅。陈锦荣你好。 你好， 陈 小姐。 你好啊，仲有袁微昌喺度。唔好意思，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呢就即係引述咗判词入面关于警察投诉机制呢嘅问题嘅。咁你作为监警会对于呢、這个判词入面嘅即係内容有啲咩嘅睇法呢？ 首先袁生你好。关于嗰、那个comment 呢 ,judge 嗰个 comment 话嗰、那个两层嘅机制呢，咁其实係佢依家讲緊係非常之非常之accurate， 非常之对嘅。依家嗰个制度咧系咁样嘅。咁亦系冇乜嘢我系可以话跟进啊，或者系要纠正嘅，因为佢嗰、那个描述咧系非常之贴切啊，系依家现时个两层嗰个机制嚟嘅。咁而監警會自己本身咧，我哋對於呢個制度係持開放嘅態度嘅。如果係話經過咗應該做嘅程序，譬如話公眾討論啊、 經過咗一定嘅有關嘅討論啊，同埋呢個 review 嘅話咧，係覺得呢個制度咧係需要與時並進啊，改善嘅話咧，我哋都冇問題嘅。呢個係一個比較對於公眾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好大公眾利益嘅議題啦。咁我哋係持開放嘅態度嘅，我哋冇一個話一定要維持翻依家嗰個制度啊，或者點樣改咧？我哋其實係冇一個既定立場嘅。 係咁，陳生，你可唔可以話俾佢聽，當初設有呢兩層嘅投訴機制，其實嗰個設計上其實係想點樣嘅咧？咁而家既然發現原來都話唔可以有效咁履行呢個職責，咁會唔會你哋已經之前有考慮過一啲重整啊或者改革嘅方向咁樣？ 原生呢個制度咧，係十年前咧，做呢個監警會嗰個條例嗰陣時候咧，係定案出嚟嘅。咁佢依家嗰個咧，其實咧係一個獨立嘅監管嘅制度嚟嘅。我頭先聽到主持人講咧，話其實投訴科咧係警察裏邊內部嘅一個內部嘅部門啦，但係冇獨立嘅成分存在啦。咁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初步嘅調查咧。的而且確，投訴科係一個警察內部嘅部門，佢哋係做呢個調查啊，做呢個調查嗰個工作嘅。但係做完咗之後咧，佢個報告咧係要交上嚟咧，俾監警會去審視嘅。我哋睇完咗之後咧，對於某啲地方我哋係有問題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傳召翻啲證人問嘅。咁我哋。而且需要嗰时候咧，我哋亦係可以派我哋嘅观察员咧去出席翻佢嗰啲警察投诉科同埋嗰个投诉人嗰个 interview 咧，我哋亦係可以派观察员咧去出席监察嘅。咁亦係头先陈小姐亦係有讲到啦，如果对于嗰个 finding 咧，我哋係有意见或者咩嘅咧，我哋亦係有唔同嘅途径咧，去将我哋嘅一个意见咧反映出嚟。而我哋做嗰啲嘢咧，就正正係同警察咧係警察警队啊，係唔係一個組織入面嘅，我哋係完全係獨立操作啊，獨立思考嘅。咁呢個獨立嘅 element 咧，獨立嘅元素咧，就喺呢度存在嘅。 咁呢個點解十年即係設立咗十年嘅機制，點解喺佢舊年嘅風波點解會咁無力咧？呢個會唔會可能同政府當局有啲嘅取態或者決定會有啲關係？ 袁生，我唔知道你講話無力嗰個理由咧。是在边度嚟啦？我唔系太清楚。 即至少佢话而家判定唔可以有效履行职责，咁点解一个系咯？好似应该之前系有做过有关研究一个机制，点解突然之间去到旧年会好似失效咗咁咧？ 嗱，呢个法官佢自己个判词咧，佢出咗嚟咧，我又唔系好方便去批评佢嗰个判词啦。佢的而且确系有咁讲过啦。咁我頭先亦係講過咧，監管會自己本身咧，對於呢個機制，對於呢個做法咧，係冇一個既定立場，冇一個話一定要咁做係最好嘅。咁總言之咧，如果係要改呢個制度，或者有一個有一個想法，有一個一個程序去。俾公眾參與，俾好多大眾去參與，話呢個制度叫做好啲啊，各種啲嘢，經過咗一個公允嘅程序啊，一個公允嘅 consultation 啊，諮詢嘅話咧，如果出嚟嗰個結果係話要將現時嗰個制度咧係改變啊、優化啊各種啲嘢嘅話咧，我哋監警會亦係欣然接受嘅。因為這個畢竟是十年前做出來的一個制度，會不會經過十年的經驗，經過十年的經過啊的程序之後呢，會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做法呢？那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陈生啊，即系睇到啦，即系个判前咧，对于个警察投诉机制嘅佢嘅法官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你头先亦都话嘅，即系监警会亦都持一个开放嘅态度啦。最主要都睇下究竟个社会点样讨论啦。咁但系我亦都特别留意到咧，判词其中即系最尾有一句咧，佢就系话监警会咧而家系最终系冇一个嘅权力去做到任何有约束力嘅决定嘅。我想问啦，即系你作为一位监警会嘅会员，委员其实都做咗应该即系好一段时间啦。其实你个人去睇嘅时候，监警会系唔系应该要有一个能力去做到一啲有约束力嘅决定咧？即系就算佢前面全部唔改啊，但系监警会系咪应该有赋权俾佢做一个有约束力嘅裁决咧？你自己点睇呢？ 我谂系视乎话。約束力咧，約束力係冇約，即係冇一個實質嘅約束力，但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因為如果經過呢個雙重嘅架構審視嘅架構之後，出嚟我哋嘅結論咧，係覺得呢個警察投訴科最初出嚟嗰個結論咧係有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喺成個制度裏面咧，警察投訴科同埋有關嘅持份者，譬如話警務處處長啊，唔好忘記，我哋最後都可以遞上去，直接遞上去俾特首咯。呢啲咁嘅程序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如果你話我哋因為冇約束力，所以出嚟嗰啲咧係冇話老虎嘅話咧，經過咁多年嘅實戰實質喺監警會操作嘅經驗咧，我可以夠膽話俾你聽咧，唔係咁嘅事情咯。如果我哋出嚟嘅結論咧，同呢個警察投訴科咧係有落差嘅話咧，警察投訴科咧係非常之緊張，非常之重視我哋嘅睇法啦，要跟進呢樣嘢啊。咁我哋其實嗰、那個每一個月咧都有一個聯席會議嘅。咁呢啲其實喺聯席會議其中一個 agenda 咧，就係、是、要將呢啲咁樣嘅問題咧，係要去處理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陈锦荣，麻烦晒吓，唔该晒陈锦荣先生，陈锦荣系监警会嘅委员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一，袁美昌，即系好快，有影响力，冇约束力，你点睇呢？监警会， 我谂呢个就翻翻去梁定邦所讲，老虎冇牙都有爪呢个咁嘅嘢，咁当然我哋都会怀疑，即系佢话可以去到特首嗰度，但系当然你话系。梁定邦咁佢要去到，咁當然就冇問題啦。但係其實如果係真係個監警會係咪真係有咁一個咁大影響力可以影響到？咁我相信喺舊年嘅情況，所以點解頭先我個問題就話正正係相反，好似就係見到政府或者特首有某啲嘅取態，而其實反而影響翻個監警會嘅某啲嘅結論或者有啲嘅判斷。 咁个判词就写呢，其实呢一个嘅两层处理警察投诉嘅机制呢，係唔能够满足到呢香港人权法案第三条入面嘅一个即係机制上面嘅保障嘅。咁究竟大家点睇呢？香港嘅监警制度究竟应该点样处理呢？咁同埋今次嘅判词会对于成个嘅监警制度同埋警察展示编号嘅问题上面会唔会带嚟啲乜嘢嘅改变呢？18731，岑女士你好。 係 你好，有咩睇法？ 真实嘅个案，我喺一间医院工作，两个警察呢就叉起条腰闹我个下属。咁跟住我就問佢點解要咁樣，咁佢就連我都鬧埋，跟住我去寫信去投訴課嗰度投訴佢，有人嚟落口供。咁但係呢就問我有冇錄影呀、你話啲警察態度唔好呀、咁樣。咁我話啊冇喎咁樣。咁我話我堅持會去信㗎啦，咁落口供嗰個警員就話已經一個不在世啦，另外一個呢仲喺度在職，不過如果你咁样去信咧，就会影响佢嘅前途咁样，即系佢好客气咁样讲嘅。我话我唔理，总之佢系对我哋啲市民，对我哋任何一个服务嘅人咧，唔好态度，我都要投诉佢咁样。咁跟住咧就去信咗啦，谁不知咧四个差馆啊、督察啊打电话嚟揾我去医院，我系咩督察？ 我收到你的投訴貨，咁大家誤會嘅啫。咁你令到佢前途都會盡毀嘅。不如就誤會就大家你唔好投訴佢啦。連續我係跑馬地督察，跟住就我係中環嘅咩警司，我係 系，咁最终我想请问声咧，岑女士，你嗰个嘅个案有冇做到个投诉啊？ 个案佢话冇，佢话冇证据，因为你冇录影，话佢态度唔好，冇录音。 明 白。咁你哋谂下啦，即系各大市民谂下啦，根本我哋投诉无门嘅，呢啲系几年前嘅事，而同而家呢一个社会系嘅政治系无关嘅。 嗯，明白，多谢晒岑女士讲咗佢嘅一啲嘅经历啊，几年前发生嘅。有陈先生，你好，陈生， 系， 你好，有咩睇法？系， 系啊，嗱，即系我个普通市民嚟啫。头先听位嗰位嗰位陈先生咩？ 系监警会嘅陈锦荣先生， 监警会嗰位啊，系嘛？ 系， 听唔到，听唔到， 听到，听到，你请讲啊。 佢讲啦，有个标记喺个身上边，可以辨认出嗰、那个。警员嘅系咪咁讲啊？ 嗯，系。 喂，我问佢嗰个标记有冇出个线报话可以辨出啦？我哋唔知喎，市民知唔知？系咪？我想辨认个线那个警员嗰、那个那个人啦，系咪啊？ 嗯。 但系你个警出一个好特别嘅嘢，系佢内部先识嘅，我哋唔识嘅。 嗯。 我都唔知嗰个系可以搵个警，我点知系嗰个标志嗰个编号咩？镜头叫佢需要食饭啫，我唔知噶嘛，系嘛，我都唔知道。咁点有冇出过献报、啊？有冇办过报纸啊？有冇上过呢个电视啊？我哋市民点知嗰个编号嚟噶？就算可冇可能会，那个编号就系啦。 明白吓，好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嘅。咁啊，睇下呢一个嘅法庭嘅判决啦。咁到底会唔会即系，譬如相关嘅方面会唔会作出一啲嘅上诉啦？咁同埋跟住咧就系各方面如何跟进。人翻嚟同大家转另外一个议题，就系关于输入海外医生嘅问题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撑。老友我撑 你。星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邓耀星。 我哋应该尽快将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咧，去好好体现出嚟。如果我哋可以一齐去保就业，其实我哋嗰个资金嘅流动啊，货源嘅流动啊，又或者其实我哋行出街多啲，做下消费或者行出去咧，其实整个市面嗰个正能量都会提升嘅。咁所以我希望将呢个香港人嘅精神啦，将我哋共同嘅精神、共同嘅回忆咧，可以好好喺呢个逆境当中去建立。第时咧，我哋倾翻起，谂翻起。呢一年咧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袁美昌呢个都可以话系咧老话题嚟噶啦。咁啊，立法会咧寻日通过咗一项由议员提出嘅无约束力嘅议员议案啦，就系、是、话要求咧制定输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嘅新机制。咁啊，而呢个议案咧嘅提出人就系张宇仁议员。个议案就系以37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之下咧获得通过嘅。咁嗱，点解我话即系？老議題咧，因為真係傾咗好耐噶啦，即係最主要就係有一方嘅意見就認為，而家點解海外醫生佢要翻嚟香港畢業嘅香港執業嘅時候，佢仲要考曬咁多張嘅試卷呢？尤其是佢哋喺海外已經係一個合資格嘅醫生啦，咁佢可能係即係熟習咗某啲嘅專科啦，但係翻到嚟你就要佢即係基本上所有嘅考卷嚇都要再考過曬， 勝算係超難考嘅。 係啦，咁呢個係咪一個即係一個？行业保护的制度呢都真的谈了很久 了。之前其实都有跟医管局的人之前在不同场合都会谈过偈或者有些开个会，其实他们都很明白根本现在个医生的短缺的情况 是很严重。他们会就话嗰阵时可能金融海啸或者点样，咁所以就要削减资源。咁而家就连嗰啲学额啊嗰啲都之前都削减咗，所以而家跟唔上。但系当然佢 盡量都不會去觸碰呢個海外即係輸入非本地醫生的呢件事，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係對於醫生整體嘅利益係好有關係。即係當然呢度大亦大家亦都唔好覺得係即係一定係醫生係即係有啲評價就話佢哋其實。都個好，佢哋都好誠實嘅，都知道其實呢個會影響到你。咁呢個固然係，但係我諗就係呢個係一個幾結構性嘅一個問題啦。因為其實雖然佢而家就話醫管局成日都話，其實佢嚟緊幾年之內咧，其實每年都增加咗差唔多成倍嘅醫科生培訓學額噶啦。咁但係呢個始終杯水車薪。咁我諗市民其實不嬲都有個期望，都會覺得其實。輸入海外醫生係刻不容緩嘅，咁但係我諗呢度俾各方都知道下，其實由於香港嘅個醫科生個數目實在太少啦，我諗即使就算即係輸入海外醫生，只要你個數目係控制得好咧，其實都肯定唔會影響到，即係一定唔會影響到飯碗先，但係亦都唔會影響到你話要揾好多錢啊咁樣，其實我覺得都未至於會影響到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睇翻係咯政府點樣拿捏，但係我諗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成件事點解係由自由黨張宇仁議員係用一個動議嘅形式去提出咧？佢如果其實有咁大嘅訴求，點解佢而家係趁民主派嘅議員唔喺度，咁佢作出動議？點解唔用一個倡議嘅形式，其實俾社會知更加了解多啲成件事情？呢個係第二方面。 好，電話旁邊咧請嚟醫學會會長，亦都係醫委會嘅委員啊，蔡堅醫生嘅，蔡堅醫生你好。 系你好， 系嗱，头先我都话啦，呢个唔系一个新嘅议题啦。咁啊，立法会通过呢个议案就系制定新机制，输入有经验及有质素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其实你觉得即系医委会或者医学界系咪应该都要回应一下呢一个诉求咧？即系都好似个社会上面其实都倾咗好一段时间噶咯。 回应咗好多次噶，即系全世界，即系除咗新加坡因为人口要增加嘅原因加咗医生之外。全世界嘅醫學界要入翻去嗰個地嗰、那個國家去做嘅，都要經過考試喎。即係我自己考過美國嗰個執照啊，英國嘅執照啊，加拿大嘅執照啊，咁樣啊，亦都喺加拿大當地做咗18個月嘅實習啊。咁即係呢啲係即係好基本，我冇語言喎，呢啲就即係唔明白，因為點解有啲人話好難考啊，或者有成千幾個、1600個係考咗呢個執照試嘅香港醫生啊，即係包括係外國翻嚟嘅，又有國內落嚟香港考嘅又有啊，咁佢亦都冇投訴喎。你問翻啲考執照試嘅醫生嗰啲啊，咁即係亦都琴日無端端揦到我嗰度就話啊，即係如果係要我以啊即係近50歲、50年畢業嘅資格去重考呢個試，考唔到啊！要是取消我執照啊咁樣，咁即係如果我去接受呢個挑戰嘅話，係咪阿議員係會再取消佢，再次再反覆咁樣再為佢嘅親人去制定呢個咁嘅法案啊，咁等佢可以親人可以翻嚟香港，即係自己有親，即係議員用佢自己個人嘅利益，為咗個人嘅利益而用呢、這個。尚方寶劍啊，去做呢啲咁嘅法例咧，即係呢啲係好唔通嘅，即係我會接受。如果挑戰我會接受 明白。 如果我接受咗之後，考到之後合格咗之後，係咪議員一世都唔好再用呢個方式出嚟，係再反覆咁？讲呢啲咁嘅废话咧， 系嗱。不过啊，蔡基医生似乎咧一直以嚟落个焦点咧，就系话要佢哋考嘅考卷系咪太多啊？因为佢哋专科医生咧，其实可能即系有。 考卷如果你考过外国嗰啲咧，你会发觉唔系太多嘅。 嗯， 即系如果你考加拿大嗰啲，我考三十几张添嘅，三十几个试啊，先至最后攞到加拿大执照嘅。啊，即系你而家香港嗰个系，即系由一个最第一级第一部分系考选择题，第二部咧考英文，第三部咧就考临床。即系呢一个咧，即系喺外国咧系唔止咁多嘅，啊，同埋嗰个幅度，即系考内外妇儿科。如果喺外国咧，考埋公众卫生啊、皮肤科啊、精神科啊、其他急症啊，即系仲有好多其他科目一齐考嘅。即系比起上嚟咧，即系香港个试咧就系喺即系属于系临床嗰部分。着重多啲，就唔系考咁多理论上嘅部分咯。 嗯啊，所以其实呢个问题反反复复倾咗咁耐咧，你 即系讲嗰啲人讨论嗰啲人，根本从来都未考过呢个试，亦都唔知道考其他地方考嘅试嘅制度系点样样啊！即系我自己亲身考过一三百地方嘅执照试， 啊，我知道个试系点样考嘅。 嗯 嗯，即系如果要系缩减个考卷数目咧，以令更多嘅医生能够合格，你觉得就即系此路不通啦，系咪啊？ 即系我哋医委会唔系负责呢个卷嘅，即系嗰啲卷系由两间大学轮流设计嗰个考试嘅科目啊，同埋个形式嘅，由海外嘅海外顾问教授咧系嚟监察呢个考试嘅，即系令到呢个考试系同呢个毕业生嘅水平系一致嘅，然后先至系有呢个考试嘅认为合格啊，认为。系个水平系够啊，咁样样嘅，即系唔关医委会事嘅呢个考试嗰个形式上。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蔡坚医生系医学会嘅会长。不过袁美昌，呢、這个议题我相信都仲要倾到好多年，都未必有答案啦。 更加长年落去。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终究都涉及到大家一啲可以话系佢哋嘅。底線啦，大家互相嘅底線啦，咁究竟係唔係第二時會有機會可以傾得埋啦？呢，又真係唔知啦。今日唔該曬袁美昌，拜拜。 多謝。